谁在我的耳边咆哮着，谁在我的背后嘲笑着，眼神这么冷漠，质疑我的未来。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，只属于我，表面沉默，全部都软弱。 我们是九零一代，不受自主，自成一派。Mix and noise， 习惯这个时代，帽子发呆，不是静态在飞，说破成文规矩，改朝换代。我控制音乐，控制局面，善良和邪恶不止一面。把我的演讲再 repeat 一遍 ，Let's do it， big fun， 你在全新世界。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。我明白。My life, I do what I wanna do, just keeping you real. 放纵，这是爱。 业主只要这个的名喧闹安静，我都能适应。像一个勇敢，管不住内心快乐，被冷也不缺。 就算遭遇狂风暴雨，也自信走下去，柳暗花明，很清醒，被你看清，教会了我理智的任性，不想畏首畏尾，规规矩矩，释放自己的情绪，有什么恐惧，穿行自己的定律。 Hey， Looking for feeling， 被解放的 Tango， So what， 就用 K-POP 比较 Tango， 管到什么音乐，只要对着 Tempo， 爱唱歌的 Rainbow， 我是 Bad Boy， 该接茬你尽做转达，不懂什么叫害怕，也从不废话。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，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ie。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。 只要这个歌名喧闹安静，我都能适应。 像一个勇敢，管不住内心快乐，被冷也不缺。 I have nothing， so what， 想感受脱下的洒落，没有人能囚禁我的自由，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，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。 这个你，我话过一切逝去似烟飞，没有一些能记起。 痴心的感觉为何能心死，世上也不只得剩一个你，却没有想与别个在一起，是固执不息不停去追，如何直说喜欢你，相处若已经全无新惊喜，我愿能共你从头再爱过，从头信你热烈被爱滋味，如何直说仍然喜欢你，都是没法可能重新一起，要是年月里能忘记过去，为何你像是并没有别离，最热情仍勾起，要是再挑选都愿恋上你，我没法摆脱是每寸空虚在我心底难逃避，痴心的感觉为何难心死，世上也不只得剩一个你，却没有想与别个在一起，是固执不息不停去追，如何直说仍然喜欢你，相处若已经全无新惊喜，我愿能共你从头再爱过，从头送你热烈被爱滋味，直说仍然喜欢你，都只没法可能重新一起，要是年月里能忘记过去，为何你像是并没有别离，